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29集《迷惑》。南郡席上除了定王外，便只有周王傅修安和晋王傅修炫两位皇子。太子身子不好，这样的场合是不会参加的。周王和晋王是徐贤妃所生，二人皆是才能出众。周王性格外露，更自大，晋王内敛却有城府，这二人亦对皇位虎视眈眈。谁都知道太子的身子孱弱，终有一日皇帝会改立太子。而徐贤妃本就深受皇帝宠爱，相比之下，定王的母亲董淑妃就显得低调很多。若非定王还算出色，只怕连四妃的位子都坐不稳。上辈子，周王和晋王卷入夺嫡之中，却对定王放松警惕。一来，傅修仪和太子交好，时时刻刻与太子走在一路，亲自为太子寻珍贵的药材，皇后都对傅修仪颇为满意。是以，其余人都觉得定王只是一个太子的跟班。二来，傅修仪平日清高，不屑参与朝堂之事，加之董淑妃又是一个谨小慎微的性子，整日整日的念经修佛，又没有强大的娘家支持，料想定王也翻不起什么浪来。但事实上，最后坐上龙椅的正是他们以为翻不起什么浪的傅修仪。沈妙拿起一边的叶子牌把玩，就像是这叶子牌，傅修仪从出生开始的牌面就烂得很，所有人都以为他一开始就出局了，偏偏却不知道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用自己手上的牌，他的牌都在别人手中，而他要做的就是抢夺。 你怎生毫无反应？ 见他沉默不语，目光也未见对傅修仪的爱恋，冯安宁有些奇怪。 你不是喜欢他的吗？ 沈妙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冯安宁一惊，那一眼中的凌厉让他不由得心底发寒，有一种几乎要忍不住跪下去的冲动。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感觉为何而来，只是本能地知道自己刚刚说的话让沈妙不高兴了。他顿了顿，说道： 其实我也不大喜欢他，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完美的人呢？瞧着不真实。 沈妙这回倒也难得认真地看了冯安宁一眼，他没想到这个骄纵的大家小姐竟然能够看出这一层。迷恋傅修仪皮相的人有多少，怕是只要傅修仪愿意，这满场的少女没有不为他倾倒的。怎么竟还有一个特立独行的？他慢悠悠地说道。看来你是有心上人了。 你胡说什么，别诬赖好人。 冯安妮小脸顿时涨得通红，沈妙便不与他说话了。小姑娘家家的心事她倒也没有心思打听，她自然有自己的事情。来来往往，菊花宴的帖子都收得差不多了，人也该到齐了。燕北堂菊花场下搭起了巨大的高台，这样戏台子一般的装扮却并不让人觉得粗俗，只因先皇也曾在此处祭天，那是沾染了真龙气泽的高台，两边插着旗子，有穿着礼服的仪仗士兵头绑红巾，大声擂鼓，鼓声轰隆隆直响彻天际，乐手也弹拨长筝，那是一曲贤士曲，寓意皇家求贤若渴，今日的教宴便是为名起江山选贤举能，选出真正的国之将才。乐曲鼓声声声入耳，带着特有的激扬壮丽，让人不由自主的汹涌澎湃。在场的大半都是少年郎，正是一腔热血的时候，险些跟着那乐曲入了境，只恨不得将自己一身才华全部展现于众人面前，在明旗奔个好前程，为明旗皇家青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即便是女儿家也忍不住流露出激动的神情。他们虽然不能如同男孩子一般入朝拜官，自己的父兄却是国之栋梁，自己的家族却是顶天立地，与有荣焉之下，他们便也沐浴在皇家的圣宠之下，心中满是感激。在全场都笼罩在皇恩浩荡的激动虔诚之下，唯有一人眸光冷漠，未见一丝动容。沈妙的目光落在最忠心弹琴的人身上，明琦皇家最爱的便是这样，勾起少年郎们的报国之心，利用他们为腐朽的皇室办事。然而到了最后，一旦江山平定，这些为江山抛头颅洒热血的男儿们却极少得到好的结局。狡兔死，走狗烹，每一任新皇上任都会铲除旧的人，尤其是那些经历了黑暗的夺嫡时候的臣子，见识了皇家肮脏的交易和血腥，皇家怎么会放心地让他们步步高升？这些激扬的乐曲日后只会成为催命的丧曲，而这些此刻沉浸在报国之心中的少年们日后只会死在皇室诡谲的倾轧之下，成为无辜的牺牲品。他救不了天下人，却救得了自己人。沈妙轻轻一弹手，右手衣角瞬间划过桌边，那一碗清亮的茶汤顺势被浮到地上。啪的一声，清脆的声音在会场上响起，本该是听不见的，可和那些富有节奏感的乐曲相比之下，便宛如在好端端排列的丝线中硬是拉起了其中一根丝线，把各其他的线搅得乱七八糟，嘣的一下就打乱了乐曲的节奏。犹如大梦初醒，冯安宁一下子回过神来，却见沈妙施施然捡起地上的茶盏，微微一笑说道，对不起，手滑了。那正在台上激烈地打着节奏弹拨着琴弦的乐手却是脑子一炸，几乎要疼晕过去。这种乐曲是明琦从一个舶来的西洋人手中学来的，大约有些蛊惑的意思，能小小的煽动人心中的情绪。这曲子又是战曲，几乎把人心中的战意和笑中的情感大幅度的放大，若是一曲弹完，有些忠心怕就会变成愚忠了。这种乐曲的可怕是后来沈妙当了皇后之后才见识到的，明琦皇室用这样的乐曲来迷惑后生，让这些后生为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当初匈奴进犯的时候，皇室让大批御林军守护都城，招募新兵去边关时，就让这些乐手在台上击鼓弹奏，大波少年人便头也不回地参军了，有的还未曾及笄。被沈妙这么一打岔，那些乐手的后劲也是越来越不足了，最后的琴声再也没有了刚才的慷慨激昂，只是普通的弹奏了，而在场那些魔怔般的热血情怀便也渐渐消散，一切又恢复了平静。但沈妙刚才的举动到底还是引起了有些人的注意，南郡席上傅修仪和裴郎一同看了过来。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